从未将你的贴上，从右翻至左欣赏，从未躺进发上贴身素养，怎会当寻常？ 从未听你的舞姿，撩动花瓣的声响，从未真正放手，所以以为拥抱会漫长。常幻古才意愿，要是未曾尝清这心愿，声不会转，方不会串，因此太稀罕继续相恋。常幻古才情愿，闭着目承认故事看完，什么都不算什么，即使离离得多远，也不好抱怨。 从未等你的眼睛，从梦中看到苏醒，从未跟你畅泳，怎么知道高兴会忘形？ 从未跟你饮过冰，令到天气看风景，从未攀过雪山，所以以为天会继续晴。常幻古才遇见，要是未曾尝清这心愿，声不会转，方不会串，因此太稀罕继续相恋。常幻古才情愿，闭着目承认故事看完，什么都不算什么，即使离离得多远，也不好抱怨。常幻古才遇见，要是未曾尝清这心愿，声不会转，方不会串，因此太稀罕继续相恋。常幻古才情愿，闭着目承认故事看完，